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周边嘢都唔会有错啦， 我有错。 即系我有一个唔知点样讲，又唔好识分析，又唔系好定义到系乜嘢嚟嘅。 嗯， 想问阿陈生请教下你啊，恩仔。 嗯 啊，早两日，即系当然而家今日录音就系11月26号啦， 吓。 即系早两日大概系20号到啦，20号到啦。咁我有个网友喺度发脾气， 网友发脾气， 咁佢好开心嘅，咁事源系咩啦？咁我唔讲名啦，因为系一啲黄丝，属于黄丝类嘅网友啦，咁样啊，咁佢喺 你网友好少系蓝丝系咪啊？ 啊系， 系咯， 微信就可能有， 可能有啲啦， 咁啊， 即系讲网友计啊。 咁样，诶唔系噶啦，而家今日我如果下唔到个定论咧，我就唔敢讲噶啦。我希望今日可以行下地轮，希望恩仔你帮下手啊！ 我试一试啊！ 咁啊，我呢个朋友咧就去咗披萨哈食嘢， 披萨哈食 系啦，佢好开心喎， 即系香港人 系啦。咁咧就原来披萨仲有沙律巴噶， 我有噶， 仲有沙律巴喎， 有唔系即系俾嗱，我以前印象中咧就系你俾30蚊、40蚊啦，就任你笔咪可以拎到好高咁咯，笔一次。话就话不一次咯， 系咯系咯系咯， 系咯类似， 系咯佢咪有佢咪玩过沙律巴咯， 系 咁啊，当然啦，佢梗系我佢唔系一个贪心嘅人嚟噶啦，我啲朋友都唔系贪心嘅人嚟噶，系嘛，咁啊佢啊跟住就得到唔系好多沙律，咁啊都但系佢都好开心，好过瘾，好过瘾，咁啊最计佢咁啊而家我哋知我哋要玩 Facebook 嘅，即系分享噶嘛， 系呢个我唔识啊， 唔识你唔识，绝对唔识，因为我都唔识，唔系好熟嘅。我就唔熟嘅，未见过嘅，见唔见过我都唔知，其实 系咪讲 ？O K， 即系唔系话认识嘅人啦， 但唔认识嘅人啦， 网上嘅人。 咁我见到佢啦，我通常都点赞嘅呢啲咁过瘾，咁啊个人咁开心系咪先？佢跟住咧有个人走去回应佢。嗱，好嘅，我想讲背景先。咁呢位女网友啦，应该一个女仔嚟，我唔知男定女，我唔紧要啦，性别唔关事。啊，咁啊佢贴到一张我好捻中意香港嘅 banner， 就喺佢个 Facebook 度嘅。OK， 咁好多人都系啦，咁系我唔系嘅啫。咁咧，咁啊有个人啊回复佢咯，都大致上咁样系咁样。佢话：你又话好捻中意香港，你又帮衬蓝店，失觉晒，拜拜。 哦，咁样，哇！即系你见到我留言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 OK， 咁我见到我诶咁都算啦，冇嘢啦，系嘛。咁呢一句说话咧，就触动咗我呢位网友。佢 key 即系。剪我嗰幅图出嚟，就走嚟讲，我食嘢，我又唔系咩黄圈，我食嘢，点解要分呢样咁啊？咁啊，喺咪喺嘈咯？当然回应佢嘅朋友，大哥咗多嘅朋友啦。咁啊，佢都话：，哎，系嗰人唔啱，嗰个人唔啱啦。咁样，因为其实都系嗰个 friend 咁啊，会咁样讲啦。咁我就留咗一句说话嘅。呢啲人，佢要你。接强诶，一定要知足佢个讲法去做，佢就好似共产党咁，仲恶过共产党，因为共产党都唔会唔俾你食披萨吓，咁当然啦，我啲留言梗系一定好多人点赞噶啦，可能啲文求 好犀利啦， 冇啊，咁啊睇完呢个网友嗰个评论，即系贴披萨嘢，我就喺度谂。点样分黄蓝？ 我点样分黄蓝？ 点样分？ 我明白。 近日啊，男神咪帮十字牌牛奶拍咗个广告嘅。 边个男神啊？ 男神啊！啊死啦！小咩诶？嗰个咩男仔咧？咩名啊？ 男仔？男神啊！ 系啊，男神。 诶，好熟喎！ 得啦得啦得！ 阿黄咩黄宗耀啊？ 系黄宗耀， 系咪？ 帮十字牛奶拍咗个广告。 咁冇错啊，冇 讲。但冇讲就冇讲错，拍咗广告。 系话。 咁咧，跟住咧，全世界人都话呢间十字牌牛奶好有吉士啊！唉，黄啊！呢间店一定黄嘅。但系你谂下，十字牌牛奶佢嘅奶源全部系嚟自九成啊，系嚟自大陆嘅。 佢有农场噶， 以前就系， 系咪？ 以前喺大屿山啊嘛， 会唔会而家仲有少少啊？ 而家啲牛嘅嘢就系 算 ，OK， 系即系有少少啦，即系 冇啊， 完全 冇噶啦，而家佢奶完就喺大陆 ，OK， 你肯定， 肯定， 即系九 成，九 成啦，即系唔好话 嗰一成，嗰一成，佢有一只牌子，佢有一只产品就唔系大陆嘅，系嚟自意大，唔知意大利定西班牙，系外国嘅嘅奶源。香港冇啦， 香港 check 下先， 香港冇啦，唔使问啦，香港冇噶啦。 嗱，我讲少少岔开。 十字牌喺边度？喺教堂嚟噶嘛？教堂整噶嘛？冇啦、okay。 不过嗱，我又讲， 诶，有个咪事啦，有个咪事啦，呢个咪事，一个古仔嚟嘅。咁、跟住咧，一间十字牌牛奶喺大陆全部嘅奶源都喺大陆、你有冇可能话佢系黄店咧 ？OK， 唔紧要 ，fly， 因为我冇乜分呢样嘢噶，其实。但系阿黄宗尧一参与，全世界都话佢系黄店。OK， 好啦，名人参与就系黄店呢黄人，好啦，林义文，佢黄人嚟噶啦，咁当然可能冇咁积极啫吓，佢去 TVB 做一集台庆，就俾人话佢转蓝，喂，你点样界定黄义文系蓝定黄咧？嗱，如果你用呢个讲法，咁阿黄宗尧。帮呢、這个奶类产品有九成嘅产品喺大陆生产嘅公司，你又当佢系一做咗就系黄，但系阿林义文去咗TVB， 你又当佢当佢蓝， 系 咁你点界定咧？唔紧要，你可以话我系觉得。呢、這个人唔应该 TVB 劲好多 ，TVB 一定系男嘅。咁你呢间十字牌牛奶未必系男，所以你阿牛，就算佢人哋用大陆嘅产品，你都唔可以话佢系男店。 OK， 咁我反问，美心个太子女得个五成股份， 5% 系5%股份，你又话美心系男店？喂，如果你用呢个咁嘅讲法，有95%唔系嗰个女人嘅，咁呢间未必系话系男店嚟嘅，即系男系你话就话，你话唔系就唔系噶咯。我说 OK， 唔紧要。仲有一样嘢，阿杰斯仔唔怕讲开名啦。咁早轮咧就因为汇丰银行啊，咁啊 ban 咗一啲二人啦嘅 account。唔係第一次 ban 咗 account 嘅，咁啊，傑斯就剪咗匯豐張卡。咁匯豐係藍定黃啊？佢傑斯剪得嘅，匯豐係 藍 啊。但係匯豐篤啊，慢慢周出嚟。OK， 哇，有邊樣帶得過呢一樣嘢啊？咁匯豐係咪黃啊？好啦，唔緊要，但係你一路冇當佢冇當佢係黃定藍喎，直至。黄子华帮呢个汇丰拍广告，即刻汇丰做黄， 啊咁样， 喂，你咩逻辑嚟嘅咧？ 双重 秘住喎， 应该系 我而家我未举实啲例，未举实啲例。 我想讲两句， 我讲埋先，好快啫。港共政权，你话你成话，喂你用，喂你做乜嘢用个都个安心出行啊？嗱，我唔係針對你啊，晏仔啊，我唔係針對你啊，張州啊，政府要你做嘅嘢，你就唔應該做，明唔明啊？你所以你係男 ，sorry， 政府叫你煮熟啲豬肉先好食，屌你老母，你又唔見你將啲豬肉攞嚟生食，啊，係咪先？喂，大佬，港共政權八達通，你做乜攞嚟用啊？係咪啊 ？OK， 你如果你話，喂，唔通我攞微信支付寶啊？喂，唔係喎。微信、支付宝、马云、马化腾俾阿爷打下紧嘅喎， 系啊，三月冇得用啦， 系冇得用噶咯， 即系2022年3月。 喂，呢啲系手足嚟嘅，你咁样讲法， 系啊， 哦，咁点解你唔支持马云、马化腾啊？ 唔系，而家可能要支持， 系咪先？我谂唔得，你支持佢，你就难啦。喂，大佬，喂，嗰、那个问题系点解？几时系蓝？几时系黄？只要我自己唔做嘅话，譬如我自己冇汇丰嘅，哇，你用汇丰你就蓝，我唔捻俾你噶啦。你可以咁樣指係，而家係咩個環境？係鬥王發展到去發展到點啊？而家荒謬到點啊？ 我开一间餐厅，因为要网友都安心出行啊，食客安心出行啊，我接咗佢。我、哦、OK， 你接咗佢，咁你即系话唔接嗰啲系男啦，系咪啊？好，有一间甜品档喺观塘嘅，你要我旅客都安心出行嘅，我唔做，我净系做外卖。咁你即系话而家唔做外卖嘅大渣哥啊，一日三餐啊，呢啲系男噶啦。喂，你做呢啲嘢你唔使同人讲噶嘛。明唔明白？而家点分啊？你叫我点分啊？即系话我唔而家。而家唔系话你系王定我系男啊，明唔明白？系我自己唔做嘅嘢，你做我就有资格话你系男啊，点分男？最衰系一样嘢啊！只要我唔做，只要我唔做嘅话，我就可以有权话你。但如果我做，你就话我就唔啱啊！喂，大佬，呢啲系咩逻辑？你点界定边一样系男？我冇所谓，你咪话俾我听咯。你一日唔话俾我听，你一日喺度闹一啲，可能自己大家志同道合都系王嘅，属于王嘅，你系闹啲王师，你系咪将啲王师踢去做男师啊？就正如我嗱，我识守尾呼应嘅，正如我呢个网友咁。OK， 食披萨呢位网友咁 ，OK， 佢而家已经冇讲话佢黄师啦，你咪屌你老母，狠狠地将一个本来系浅黄嘅人踢咗去蓝咯。 又唔系嗱，我又想讲下啦。 而家你唔，总之你唔做你就蓝，咁咪全者就将一啲敌人，即系将呢啲本来系你朋友，掟去做敌人啦。喂，咪住先 ，fly。但如果你用这个方法去做，你用共产党有乜分别啊？你冇分别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哋香港人是很适宜被共产党统治的，即大家都是这些咁嘅人啊嘛。我咁共产党统治啊，千秋万世应该噶啦，因为你自己都是一个共产嘅人嚟噶嘛，共产主义嘅人嚟噶嘛，系咪先？啊，你自己唔做，自己都唔做，我就叫人唔好做啊嘛。你咪好似共产党咁 ，OK？ 咁我哋系俾个统治系应该嘅，因为你系咁啊嘛。记住系你系咁啊，我唔系咁啊。你想讲咩啊？ 嗱，我想讲咧就系话咧，主要就系咧，你有人带咗个风向，有啲人好多人跟风，即系你依样咧，你依样嘢讲过，其实我一早都有谂噶啦。我就跟边个咧？跟你前老细老萧嗰条拉。 啊、 即系我好少。 老萧叫你打疫苗，你唔得，屌你而家！ 我依方面我跟老嗱就系、是、证明 人就系咁样样啦、 啊。就证明我有独立思考啦。依样嘢我跟佢条拉，唔代表我样样都跟佢条拉。我样样跟佢条拉，我就系共产党噶啦。 就系、是、个都系咁样咯。我有一条啦，我唔跟嘅、你跟你咪扑街咯。 所以咧嗱，点解嗱？所以我点解 打疫苗老萧咪扑街咯？ 即系点解恩仔就系一个理性嘅民主追求者咧？即系我哋讲紧咧，我成日讲到底点解话咩民主人士、咩独裁人士，成日即系我哋话我哋民主人士，有时我玩嗰啲群，成日啲大陆仔又话你啲民主人士嗰啲，其实民主人 而家我哋系叫做 民主人士，其实个民主系好捻大嘅。我恩仔刁文牛，你都冇错个格嗱，杰斯嗰个民主人士啦、真系为咗牺牲自己。我同你叫佢暂时 哇，我出边听啲嘢难听到啊，不过算 唔系，即系我同你 呢个唔会永远都唔会喺我节目讲。 即系我同你就 见到人啲人好老实，有人咁讲。 你话长毛即系而家坐紧，即系被人扣押嗰啲人，嗰啲绝对真系因为为咗运动付出咗。 睇下点啊！而家嗰个系黄岸贤，就唔系咁讲啊。 咁佢，我觉得佢哋可以被称为民主人士。我同你。我哋做啲咁嘅咸湿节目叫做系咪先？叫吹水嘅啫， 一啲都唔咸湿 吓，即系战男节目啦，讲 一啲都唔战男。 我哋就唔可以，即系我哋唔好讲自己咁大先。咁我哋系一个，咁我觉得我将我自己嘅定位系咩咧？讲真话人士，反对极权人士， okay. 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即系我哋讲我哋自己相信嘅嘢吓，即系我哋、我哋咧用最大包容嘅心。去包容唔同嘅意见 ，OK， 你明唔明？你嗰个就系话你明唔明？你但系咧个拉就系话我哋唔可以用共产党嘅方法去反对共产党。 咁你会唔会食比心？ 嗱，因为我系叫咗， 唔 系你等先，你等先。我将我自己定为咧，我系讲真话人士同埋我系进步人士，我系一路进步紧嘅。 我唔系一个极权嘅支持者嚟嘅。 嗯。 咁你话我会唔会食美心？我如果我知道嗰间嘢系蓝丝，即系讲啲好难听嘅说话，系一话黄丝就全部曱甴扑街冚家铲，我就唔会帮。 咁美心唔系啊？ 你听我讲埋先。Okay. 因为而家我哋生活喺香港呢个社会， 冇一间酒楼会系咁样噶。 只要佢唔 打，唔系咯。 只要佢冇把讲到明自己系蓝黄丝与狗不得进入咧， 嗯， 我就睇下佢嗰啲嘢性价比啦，好唔好食 ？OK， 个价钱合唔合理？系咪我负担得到？ 呢个就我最中意嘅即嘅答复。 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 系咪呢个？ 如果佢讲到明三六零个老细，原来我、哦、原来系嗰啲人听讲啊吓，咁我真系冇帮衬过三六零。我曾经咧帮衬过几间嗰啲，即系香港有啲而家杂货店好平，打信屋肯定旺噶啦，叫做。 嗯。 但系其实以前死咗嗰个阿林生，佢唔旺噶。 唔系林生旺旺。 唔系佢某程度。嗰、那个离开咗嗰、那个。 系啊，好卵旺。个仔我唔知啊。 唔系啊，佢。 不过冇咩事，我反而害到人个人有企业啊。但系佢好多嘢，你真系唔系实知啊。个咪啊，我可以话俾你听。 唔系 旺到你唔信。 咁啊！但我聽到啲佢有啲訪問，佢唔係話，即係佢唔係話對政 治。你兜口兜面問我撐唔撐共產黨？我而家節目度公開講，我撐到痕啦。 因為我有 你試下之間，依家節目之後問我， 因為嗰、那個應該係阿林生嗰、那個林生。 林生，林生 同阿的阿 Kevin 好熟噶嘛？ 係啊， 你成日上我做個節目， 我聽 到噶嘛。 佢如果佢係黃絲，點上到咩假屌你嗰啲咩假啲人？ 即係 唔得痕錢噶嘛啲人。依家的阿 Kevin 啲唔系恨钱噶嘛？ 系咧嗱， 你唔系俾钱我，俾阿的佢俾你上嚟噶嘛？ 即系七五九， 你又唔见屌你老味，黄人带去顺德去屌你老味。 七五九一定系黄店噶啦，我讲都系噶。咁我系主力帮衬嘅。咁有啲唔嗱，我曾经试过帮衬一间咧叫大生啦，开名唔怕啦，呢啲 唔怕啦。 咁我都周围问人啦，喂，依间黄定蓝？ 有人话黄噶喎，有人话蓝噶。 咁有人答我就话，其实就冇乜所谓，因为啲嘢抵，我就话。总之嗰间场佢冇讲自己嘅政治立场，冇将自己定位。咁、我觉得我哋以一个消费者角度，边度平边度性价比高，就去嗰个消费。 呢个就躺平嘅主义其中一个谂法啦。我拜 嘅，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 我哋拜啦。 即系我哋系讲，如果佢真系好讲到明，啊，我系支持手足，拎住学生证免费嘅，咁嗰啲梗系黄啦，咁嗰啲帮衬啦，多啲啦， 多啲帮衬啦。 系，但如果佢冇讲，亦都冇话嗰班曱甴撑警，嗱一话撑警咧，我就唔帮衬嘅。 嗯， 如果有间场话警察， 即系某明星饮醉酒嗰个啊， 即系或者 唔够记得咗，我唔包开佢个名啊，杨明，杨明， 即系话如果警察七字大个牌就唔帮衬，饿死都唔帮衬。 我又话坦白讲，我就觉得黄咧就好难分。 嗯， 蓝咧都易分啲， 系， 诶，嗱，坦白讲啊，蓝同我个蓝同你哋个蓝有少少唔同啊， 系， 我认为大多数蓝丝咧只系撑差佬， 嗯， 唔一定撑政府 ，OK， 嗱，明， 俾两个埋先，两个埋先，吓，咁咧点解会撑差佬咧？因为佢哋系接 order 做嘢，嗱、其实坦白讲，香港人嚟啫嘛，个老细叫我做。食屎我都食㗎啦喂咁嘅意思啦坦白㗎啦即係佢哋会觉得差人就係咁样啦老细叫我做食屎我都食啦即係唔好话讲公义呢食屎都食㗎唔好唔同你讲公义啦係咪呀咁有啲人呢就佢哋会觉得喂人哋都係打份工嘅你哋闹差佬就唔啱嘅但政府就唔闹唔得啦啊因为坦白讲政府只有又要我装安湿出嚟我咪闹你囉差佬就唔应该闹但其实好多蓝丝都系佢只系同我哋唔同，就系好赞差佬， 咪浅蓝咯， 系咯系咯， 可能浅深蓝就唔系啦。 我哋就我其实 深蓝， 我哋坦白讲，我哋可唔可以褪一步，容纳呢一班浅蓝嘅人去做去做黄丝咧？ 但其实你浅 黄咧，但我哋唔肯嘅，我哋唔肯嘅，因为就咁简单。我系因为你赞差佬，我唔得，我就话话声俾你听，我其实我系得嘅，即系你知我啲助剂嚟噶啦。毛泽东讲过一句说话 ，OK， 敌人嘅朋友就系我嘅朋友，唔系敌人嘅敌人就系咩？ 敌人嘅敌人就系我嘅朋友。 我嘅朋友系啦，即、只要你系唔系咁撑我政府，你系撑差佬啊，我都接受你。点解唔得啫？ 嗱，你条拉 系啦，政府唔俾你做差佬，因为系政府唔俾民主你，因为唔系差佬唔俾你。即系冇嗱，我唔好讲我咩又要咩亲戚啊，咩警司，你唔好讲啊，唔好讲嗰啲。即系我会觉得咁，喂，我系应该立多啲自己自用道合嘅人嘅、哦， 其实有好多蓝丝系唔中意个政府，点会中意？睇下下咪讲，我成日觉得做飲食嘅点会中意你嘅政府啊？你出咁捻多防疫条例，系人都憎鸠你啦，下咪好正常啦，唔憎你都唔正常啦。 即系我又想讲下啦， 快记住啊！我哋做嗱，我哋先去到呢度啦，再讲好容易爆噶，好易俾人拉噶。 唔系， 我唔会保你噶，或者你听 我讲啲好重。嗱，其实我条拉又同你一样，不过我 哇系啲我嗰条咧，分分钟同屋家啊，大佬。 即系我嘅意思，即系话咧。即系我哋应该争取都可以争取嘅人， 嗯，系啦，系啦， 即系可能有啲人 唔系将所有我哋嘅黄丝，哇！你食披萨啦，屌你老母，你做蓝丝，咁啊唔系呢样嘢。 你听讲埋先， 即系所以我哋死喺啲猪队友手上边。 嗱，深蓝吓个大波 man 啊，陈静心啊，嗰啲就冇得撑噶啦，嗰啲或者嗰个阿华记嗰啲仆街冚家铲嚟噶啦，嗰啲一定华 记都唔赞政府噶， 唔系嗰个深蓝噶啦都。 听讲埋先，听讲埋 先。你聽 空姐牛肉面都散渣路， 講埋先。 但我唔係話叫你哋撐佢哋啊，即係點？如果我哋有辦法可以立到佢哋，點解唔立咧？唔 係你聽 我講，我哋唔緊要嘅。 即係我哋當總言之，佢哋咁樣行得出嚟就係深藍啊，當深藍 K O K 藍 C K O 嚟就當深藍先。咁、嗯、好多人淺藍咧係冇乜出聲，即係可能佢扮有好多扮自己中立， 嗯、 你明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可能佢冇乜嘢嘅，有啲真啊。咁有啲人係你拉一下就變成你朋友，你推一下佢就去咗第二邊就變咗敵人。 但 係我覺得，如果我哋真係要做嘢啊，即係我哋要將我哋嘅理念認為啱嘅宣傳出去啊、 嗯， 你係要爭取更多人嘅支持啊。 唔好再講咁多啦， 係嘛？你明唔明先？ 跟住一個安法在啊。 冇啊，我哋爭取人支持啫嘛。 係、okay, 咯、啊，我哋講真話。 我明，我明，我明啊！即係我咧，我哋長命百歲啊嘛，大佬。即係我又好坦白噶，我有一個結論嘅。 係。 人哋做乜撚嘢關你撚事咩？啊，係去到風急浪尖，你死我活嗰陣先同你你死我活啦。而家咪唔撚使啊！而家唔係話你食美心我就會我就要殺你全家，你唔係咁啊嘛，唔使咁樣噶嘛。 嗯、 你產差佬我唔需要，即係同你殺你全家噶嘛，唔使噶嘛。唔系咁样噶嘛，香港人唔系咁样噶嘛，唔应该系咁样噶嘛。 系我等等先。 咩叫包容啊？连呢样都唔识啊？哇，咁咪得啦。咁我如果连呢样你唔识，你我哋就好适合俾共产主义、共产党领导噶啦。记住，共产党唔系共产主义，记住好清楚。我哋好清楚，系可以好应该俾共产党领导啊！我哋 唔系嗰啲人， 因为我哋都系用呢个沟著去睇人啊嘛。 同埋唔系嗰啲应该叫做咧。用共产党嘅方法去反对共产党，咁、 嗯、 我嗰啲只可以叫做反共人士，就唔可以叫做进步人士、嗯、或者清醒人士。嗯、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我觉得我啱仔啊，同埋阿牛哥你或者阿长毛咪， 听日约你食餐美心。 咁咧就我哋系叫做进步人士、讲真话人士、反对极权人士。咁嗰啲人咧，头先你讲嗰啲咧，就只系叫反共人士。 呢集 YouTube 出咗街咧， 嗯。 应该都会俾人屌到扑街， 嗯， OK， 因为有太捻多啲黄丝咧指证其他黄丝系， 嗯， 系咩噶嘛，即系食披萨盒都唔得，啊，坦白讲，我成日食麦当劳嘅 ，OK， 好啦，系算啦，就此打住，咁啊，下个礼拜再倾，再 仲有要叫人哋 follow 啊，咁 啊， 订阅 啊，系啊，订阅啊，呢啲咁样打即系啦，大家自己识做啦，会听紧完，等唔等就做。 系 咁啊！大家冇得玩啊，又发声咧，好咁啊，算数啦，系咁。咁、 嗯、 就讲翻我呢个主题啊。 喂，主题而家讲翻少少前边 啊。 喂，出咗几集啊？ 嗯、 死！如果点击得一百几十，你估即系嗱？而家我哋系录紧，即系从来一集都未出过 YouTube 嘅。 系啊。 咁啊，而家呢度可以讲。喂，如果真系出咗几集啦，嗱，咁啊，如果你心目中个点击率啊，你估有几多人听？ 少。 咪大概啊，一千几百，一百几十， 一百几十， 即系唔会话三几个系嘛，唔止系咪？ 唔会啊， 要你癫咪有啊， 一百几十啊， 即系三几个应该唔止，系咯。不过要宣传嘅， 我系咧，我系咧，要听嘅，听埋战男啊， 系 点会再要你要？ 唔系应该话，唔系应该话战男得闲又去 kick 下，帮下牛哥，或者帮下恩仔， 系啊，帮下我哋的啊， 即 系 有翻百零二百个，唔好几个。 我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唔需要好多人点击嘅、嗯，我就希望有一个， 其实留言我中意， 我就希望有一个叫做过咗千可以做直播， 即系个订阅人数过咗千好难， 我就算咗， 其实好难， 我就算咗，因为我物欲，我唔会求好多钱啊呢啲咁嘅嘢，黄标我都冇所谓。 喂，等等，有讲时讲，而家即系疫情关系两年咁滞啦， 即係每集線能嘅 download 量你知啊。 哦， 大概即係有冇得透露 啊？有樣我想講啊，點解？澳門我又想講咧，哇！喺澳門我上次講完、 啊、 有岸區咧，我睇個 download 量屌你老闆位，似樣喎、 啊，大概 樣啦、啊。都而家都兩皮兩皮啦，我諗而家有兩皮啦， 即係過萬。其實嗱，我真係想問你啫、 啊， 即係啱啱仔同你做，哇！唔覺接近 萬啦，過緊㗎啦，唔使問㗎啦， 係啦，即係 萬啦，過緊， 即係有五位數字嘅， 係五位數字， 即係每次嘅戰能單都。 我話咧，8000人我就唔做㗎啦，即刻接觸佢，即刻接， 即係一定唔止8000，即係有10000。 黐線，屌你冇。 喂，10000其實都喂，以你擺喺個網站有10000人 download。 嗯、 已经系威过嗰啲摆喺 YouTube 都几千人嘅，因为 YouTube 系一揿就有 唔同噶，唔同唔同。我系因为有啲人 即系储， 有啲人听几次，一定有，一定有。阿风老总听几次， 系 啊，听几次咁，其实可能真系人次，我可能 大过万嘅，都过 万嘅，点都过万嘅。但系点解我想讲个澳门咧？ 即系爆晒， 一讲爆我讲唔得，屌你老，真系屌你老，真所以讲嗱，呢一集讲通关啦、啊 嗯、 其实通关到我，因为我一个谂法啦，今日出街嗰集嗰日系计几多号啊？ 而家第三诶一诶七号14号噶啦， 十四号嗱诶，听讲就系10月12号啊，佢12月10号、 嗯、 就讲呢个小通关， 嗯， 小通关月头咧，即系应该而家我哋节目出街嘅时候咧，就应该出咗个香港码， 香港 健康码，香港健康码噶啦，咁我呢个扫紧噶啦， 应该系同大陆接轨嘅， 系啦系啦，咁样咧我哋就会应该就呢即系前两日啦，早两日啦吓， 嗯， 就大陆就系有限度通关，即系名额每日1000， 嗯，名额每日300定1000啊， 一千， 肯定。因为我 嗰封唔会错啦，嗰封唔会错噶啦，应该唔会错噶啦。 O K， 吓，嗰封唔会错噶啦。 唔系，如果嗱今日系26号啊， 11月，啊， 如果即系去到出街之前有疫情，香港爆发就冇噶咯喎。 系噶啦，冇噶啦。系啊，嗰只一 即系等于新加坡 1.125嗰只咩0.5咩乜卵嘢南非变种 系 啊30个唔同基因嗰个一嚟就唔使玩噶啦。大家唔使玩㗎啦，大家闭关多两年啦 ,ok,、 喂我又想讲少少题外话 ,ok, 我点都讲自然嘅。今日廿几号啊，个群啊有个老友啊，李先生开得名啊、你老友、发个信息好振奋啊，你讲下。 佢振奋啫， 佢好撚振奋啊。 我唔想振奋啊， 讲咩 佢话咩佢新加坡同日佢可以成家人去泰国啊嘛， 共存啊 嘛， 你就打完疫苗，可能即系个规矩，可能打完疫苗， 香港人咪点解唔肯啊？因为香港都未够八成， 就免隔，唔关事噶。你打完针同几多成唔关事噶？ 你知咩？所有国家都系讲共存，就因为要打咗某一个数，点为之共存啊？就因为有个大多数人有抗体嘛，可以。 咁你泰国唔会有八成喎、啊？ 打我唔知啦。 不过佢开放俾啲人，因为打咗两针 死啦，等死啦，咪系咪先？即系其实点解要共存，就因为要打足八成，英国咪开咯。但香港系打八成都唔得啊嘛、因为我哋有屌你老母有呼吸噶，我哋要打140%啊。袁国勇话定边捻个话噶？佢打140%，而家所谓嗰、那个补针啊，咪补紧嗰40%咯。 唉。算啦、啊，以 为 O K， 唔系算啊！坦白讲，我成日觉得我哋要通关系唔需要打疫苗噶。我讲过好多次噶啦， 应该话通关同个疫情系冇关， 唔系通关唔需要打疫苗。 嗯， 因为澳门都系咁啊嘛，咁香港边点解自己未跟啫？ 唔系、啊，澳门人唔打疫苗可以。 澳门有打疫苗，但系澳门翻大陆嘅人唔一定要打疫苗。 你只要嚟喎， 系啊，你只要。 问啊，澳门朋友， 唔使问啊， 即核酸系 核酸就必定要，而家都由24、28小时变七啊，要少少啦，咪变成一个礼拜啦。 嗯， 系先？如果 就核酸一定要， 核酸一定要噶啦，唔使打针噶。 咁好啊， 唔使打针噶。啊，咁香港其实某程度都唔使。我成日都讲打疫苗系我哋自己香港嘅事，同翻大陆无关。打疫苗系对外嘅事。 嗯 ，OK， 因为坦白讲啊。中央系冇可能要求你打完疫苗话就当你冇事啊！即系疫苗唔系有唔可以话冇事啊嘛， 半年有效咯都话、 啊， 打完第三针即系有消息啦。 你要打第三针咯，起码要。 人哋话如果你 头三针都系打科兴啊。 嗯。 跟住可能半年后仲要打第四针啊。 系咯。 系啊。 系啊。 系啊。 系啊。 系咯。 咁咪冇所谓。 即系冇所谓，个疫苗得唔得你自己啦。 唔系先。即系其实我就问咗一个 uncle， 佢系打科兴嘅，佢都知道打科兴要打好多针。 但系佢因为觉得唔会有大反应， 受 受得住， 受唔起啊， 受唔起嗰啲进口期， 系 啱啊，呢、這个系呢、這个我觉得好合好合嘅。 嗱，我合逻辑，我坦白同你讲啦、嗯，如果撇除 China 两个字咧、嗯，我呢个打疫苗，我疫苗派嚟噶啦，我坦白我疫苗派嚟，我赞成人打疫苗噶啦、嗯，但我唔会公开叫你哋打啫、嗯，我赞成打噶嘛，我系应该打两针科兴嘅，而家系等第三针伏必泰啊。我应该系咁， 即系个数， 因为第二针伏必泰真系好卵金啊！ 咁第三 好卵金， 咁你唔知阿叶柳话打 咁，我都金一次啫嘛。 阿叶柳就两针科兴，再伏必泰，佢、都冇嘢啊！第三针， 屌你咁样，佢话你知啊？佢好卵金话你知啊？ 如果佢入医院报起码唔使入院先啦、啊。 但唔系真系好卵金咧，哎呀，疫苗派咁，即系坦白讲，我 等等先。嗱，我又题外话啦，我反疫苗派，大家知啊。不过我真系听人讲话第二针伏必泰咧，嗱我有个群友喺个群嗰度识嘅，即系冇见过人，但系佢自己讲话香港人嚟嘅，打伏必泰打第二针，哇个胸个女人啦、啊，即系女性，我以为系乳癌咁样，后屘好咗 check 到又冇嘢，但系佢话肯定系疫苗啊，佢自己讲噶，打完第二针即刻觉得好似有肿块好痛，你系咪第二针好大反应？ 我都觉得好卵攰，好似病死咗，成个病死咁啊！ 即系真系。即系你觉得一定系同疫苗有关？ 梗系啦，屌你瞓几都唔够咁样，我知噶嘛。 咁维持咗几耐 啊？几日咯，几日咯， 打完几耐？ 昏迷迷咁几日咯。 打完几耐开始觉得有事？ 打完好快有事啦， 即系可能第二日就有事啦。 第二日有事，几个钟头有事， 跟住 开始就嚟咯。 整咗几日？ 几日？ 嗱，另外我有 所以我系赞成放假噶，真系真系放假啦，太劲啦。 咁另外我有讲下题外话，唔系题外话都啱。即係仍有個好出名 KOL 新啦，阿吳明德教授啊、 嗯， 即係可能啲網友冇聽啦。佢、打完第二針伏必泰，佢自己係有種牙嘅。種牙唔係即係年紀大啦嘛，種牙我都就係要種。種咗牙，種牙嗰個位置痛，第二針好明顯噶，因為點解咧？堅啊！即係種牙嘅嘢係你身體嘅入侵嚟噶嘛。咁啊，第二針咪攻擊佢身體入侵嘅嘢咯，咪痛到撲街咯。佢話係啊。所以佢就话建议啲人自己要谂一谂咯、 即系谂一谂啊，谂一谂啊，即系但冇办法啦，我冇谂啊。如果第三针，我冇理由打翻，屌你老母，冇理由，冇理由噶，你真系屌你老母，好戇鳩啊嘛。 唔系，其实我觉得 老 如果佢话通关，冇话一定要打第三针，话打两针都得，我就建议你唔好打第三针咯。 我咪 系嘛，即系我 疫苗翻，我会打第三针噶啦。但系屌你老母，但系如果第三针你我打。打波威我觉得好戇鳩咯， 冇话可以咁样混系嘛？ 而家打 即系有冇人 打完先？而家系打两针波威，可以打个伏必泰。 有冇话两针得唔得？调翻转得冇讲得。 冇讲，我 谂应该唔会咁戇鳩系嘛？ 唔系，即系坦白讲，我会反而嗱，我一年半我会想嘅，即系太捻金啦。 不过你讲下呢啲都系战舰嘢，都唔系战舰嘢。不过通关系战舰。 通关先至战舰嘢。 OK， 咁样我估啦，我讲翻啲战舰嘢啦，即系通关啦嘛，我估啦，大小通关咧，而家已经系 大小通 关。因为香港翻大陆就1000个配额啦嘛，咁冇讲香港。 大陆嚟香港咧， 唔好理佢啦，关我冷事咩？我嚟香港。 唔系啊，有啊，大陆人嚟香港唔使隔离。 咁啊，有咗有 啦。唔系大陆人嚟啊，系如果普通大陆人冇自由行取消咗嘛，如果肯嚟香港，不过就唔知佢翻去。 嗰啲先算啦，嗰啲我唔知啦。但我觉得如果我哋去澳门，可能都做俾一个。可能同大通关嚟嘅， 即系你觉得澳门同香港会通关？ 大通关 系， 即系唔系1000人噶咯， 系入普通打完针咪去得？ 可能打完针咪去得噶咯，可能要求系大家互相疫苗就去得噶咯。 冇， 因为讲真啦， 但系冇讲过啊，政府从来 你知啦，其实坦白讲啦，我点解谂住讲一集澳门咧？我真系好都几捻多澳门听众，咁其实澳门听众咧。你知我有时喺我哋个群度都贴一啲澳门嘢㗎啦，全部都系嗰个澳门听众俾我嘅。 澳门朋友。 另外一个澳门朋友。咁、我好多。 即系佢唔喺群嘅嗰、那个。 唔喺群嘅。咁我见到呢其实有一部分当然啦我有一个澳门朋友就系唔欢迎我香港人过嚟㗎啦因为我哋串㗎嘛。 吓、咁、其实除咗佢之外，我其他香港、澳门嘅朋友都好希望香港人过去，因为点解咧？啊， 咁但系你今日讲唔到好多澳门嘛？ 讲我咪我讲通关啊嘛， 通关。 所以我觉得呢次咧通关咧，香港同广东、广州啦，广东啊，广东就每日限额配额1000人。 嗯， 我估应该 深圳啦，应该话。 唔系，咁广东，广东成个广东。 我知，即系经去深圳， 啊、 只可以范围系广东。 系啦，咁可以去珠海嘅，系咪？去珠海嘅，广州大桥去嘅，咁咪得。 唔系啊，而家好似话净系开放呢个叫深圳湾咋、那個？ 深圳湾同港珠澳。 系咁啊，即系罗湖就肯定唔开啦。 罗湖唔开住。 系。 去澳门可能唔使50000人数啊，因为坦白讲，澳门都几靠香港， 唔系几靠赌业。 诶、你听我讲啦， 而家大陆 其实香港咧，澳门香港人占澳门嗰、那个收益啊，20%， 系， 即系其实大陆人占80%，香港人占20%。 嗯， 大陆人同香港人嗰个分别咧，就系、是、在于消费能力。 嗯， 我哋反而唔系去赌啊。 香港是飲飲食食多 啦，飲飲食食啊， 真係會幫下啲小、 啊。 其實我覺得大陸 真係數，真係數你巨機。香港冇巨機咩？屌你咁真係澳門數喎、啊，啲朋友。 我覺得咧，大陸人去到澳門咧，就唔會話幫襯下啲小店啊。 我話麻俾你聽啦、啊， 食下葡國菜、 啊。我識啲大陸人咯、啊，我識好多湖南、四川嗰啲去滿搏殺㗎啦，租間酒濕鳩酒店， 就係 喺屋企食杯麵啊。 係啦， 喺大陸買康師傅。翻去喺澳门食杯面啊！屌你老母， 即系永远都系 哇！坦白讲，澳门你唔杀佢一，佢唔杀佢成副身家咧，澳门就蚀本咁滞啦。基本上有啲人就留啲，你就赌完就走啊，酒店都唔住啊，大佬。 系啦，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反而香港人去咧，系会对嗰啲小店啊， 香港人就系会影下相啊，食下嘢 有帮助。即系嗰啲，即系市面上嘅消费。 系啦， 大陆人去咧就净系 赌啫嘛， 赌业嗰几间。 黄赌啫嘛，黄同埋赌嘅啫嘛。 系， 系咪先？我香港人唔知，我香港会赌，但系赌唔多。 黄都未必啦， 黄 走过去条桥隔篱平好多，即系过咗个拱北就平好多。 嗱、 即系咁讲。 咁我哋会真系会食嘢消费啊嘛。话晒你咧，即系如果佢喺我哋嗰两成系救到佢哋嗰个旅游业啊。 系 我大陆人嗰两成只系救到佢哋嘅赌业咋？ 嗯， 所以我觉得全个澳门人都系香港人快捻啲嚟啦！屌你老母，你仲唔肯嚟？好多人都系咁啊！都有啲人认为香港人串啦、 啊，香港人唔够大陆人串。 我哋梗系串啦、 啊，香港 我哋食得好住得好，点解唔串啊？喂，大陆人梗系唔串噶，佢都唔食食嘢，屌你老母个杯面喺酒店怼，屌你老味。佢都唔会喺餐厅串鸠你啦，我哋会啊，因为点解？我哋会餐厅大鱼大肉啊嘛。 系， 我去到佢整个次都200-300蚊，你招呼閪少少，我唔屌你老母啊，叫你经理嚟，唔该。 我香港人系好舍得食嘢， 梗系啦，系咪先？咁当然，我都希望我哋嘅网友许用妹唔好咁串，唔好下下嗌人经理嚟，好捻老捻土。我唔系话唔应该争取权益。系好啦，老揾土你下下都用呢句，又好第二句啊！屌你老尾，又好啦，老揾土嘅啊，即系唔好即系有钱大得晒。OK 啊，我亦都系讲你咁，但系嗰样冇香港、澳门都唔系好掂，所以我系认为趁呢个机会，如果澳门系聪明嘅，我觉得我一成系聪明嘅。 澳门继续有钱派 嘅，我觉得我可以系聪明嘅。OK， 系应该趁呢个通关。咁我哋就俾香港10万或者1万人一日，咁就够啦。香港嚟去澳门都几千人啫嘛，其实系先咁就得噶啦。咁就得啦。咁就大家 happy 咯。澳门要抢咗头啖汤先啦。如果大家一齐通关，够嚟你澳门咩？系咪先？啱唔啱啊？ 冇 错。所以咧，咁啊，两样嘢啦。我估而家可能澳门就大通嚟噶，系同深圳小通嘅。OK， 咁啊，亦都希望我哋个香港人去澳门唔好咁串啦，唔好咁串啦，唔好下经理出嚟啦，吓，咁啊，我哋希望啲澳门朋友、澳门嘅朋友，坦白讲，钱嚟噶，唔好唔要啊。OK， 澳门香港人嚟，一又要，咁咪招呼噶啦，佢唔一定要赌噶嘛，系咪先？唔赌你又唔招呼佢啊，唔得噶嘛，系咪先？咁啊，希望大家 共一齊和諧啲啊，和諧啊， 嗯、 啊大家咁耐冇出去，咪留翻俾啲黃到啡嘅撚樣，澳門呢啲咁嘅地方我唔撚去嘅，咁樣咯，咁咪由佢咯，啊留翻嗰啲人唔好去，咁我哋自己去 ，OK， 嗯， 啊好啊，節目時間差唔多， 好， 咁啊下個禮拜 神山府嗰啲差唔多翻嚟， 差唔多翻嚟噶啦，咁啊等我消息啦嚇，咁、啊、樣。实有实实有，留言嘅实有嘅，唔留言嘅都应该有嘅，唔使乱。咁、嗯、啊，希望你冇有自告打上啦。记得喺 YouTube 嗰度点赞、 嗯、 ，follow，OK、okay? 系 留下言啦，好唔好都好啦，系嘛。 同埋而家就你得闲咪过去听下 YouTube 版咯，十零廿零分钟，即系前嗰 part 啦。 系咯，唔系好长嘅，有时长长短短唔知嘅。 喂，其实应该咁啊，叫啲网友你到时讲定。几时第二 part 自然即系 E part？ 唔系啊，我咧，我系将所有嘢一朝出晒佢噶啦，好密就出得好密噶啦。 哦，咁样。 我唔会话系可能一个月我出一次，咁啊出晒三四集噶啦， 哦，即系 或者隔日出。 哦 ，OK。 啊，我唔会系话一个礼拜出一次噶啦，唔系噶啦，唔系噶啦，唔系噶啦。 我明白。 啊，嗰个方法系噶啦，但系我睇下点样整，我而家我都未试过用部机去整。 唔系咁啊，叫啲网友得闲咪去 YouTube 嗰度 系咯， 点击下 点击下咯， 有佢喺度自己播。 你最好就咪好简单，你屋企点一次，翻、嗯、工点一次，手机点一次， 有佢播隔到静音 系啦咁样，你知啦，你知屋企点十次都系计一次嘅咋，因为睇你 I P 噶嘛，啊大石做啊，吓唔好阿志阿咗啊，咁啊照旧打上照打上，咁啊系多谢今年。啱啱琴日收到一嚿水，多谢啊！ 好， 咁啊嗰个网友话：，啊你做搞 YouTuber， 我赞成嗰个咧，多谢你嗰嚿水啊！嗰呢一嚿水我会摆翻落去个节目度嘅，咁啊睇下买啲乜嘢，买啲咩配件啊，搞直播用嘅。OK， 我谂紧一定好玩嘅，应该好玩啊！吓、嗯，咁啊希望大家网友支持啦。好啦，下个礼拜咁再见啦。下个礼拜讲咩啊？我知噶啦，下个礼拜先算。OK， 拜拜。 拜拜。